盖先知书第二章。7月21日，上主有话借哈盖先知说，请你对沙尔提尔的儿子犹大省长泽鲁巴贝尔，犹大省长泽鲁巴贝尔和约扎达克的儿子大司祭耶稣雅以及移民说，你们这些移民中凡见过这座殿宇在昔日的光荣之中的，在昔日的光荣之中的，你们现在看它怎样？在你们眼中岂不是如没有一样？但是如今泽鲁巴贝尔努力上主的殿宇，约扎达克的儿子大司祭耶稣雅努力，境内全体民众努力上主的殿宇，努力工作吧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上主的殿宇，我的神常存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再过不久我要震动天地海陆，震动万民，使万民的珍宝运来，我必使这殿宇充满荣耀，万军的上主说。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，万军上主的殿宇，这座后起的殿宇的光荣比以前那座所享有的还要大，万军的上主说，在此地我要颁赐和平，万军上主的殿宇。达里阿王2年9月24日，上主的话传给哈盖先知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请你去询问司祭们这件有关法律的事，说如果有人用自己的衣襟携带了圣肉，然后又用自己的衣襟接触面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其他的食物，这些东西是否也成了圣的？司祭们答说，不。哈盖又问说，如果一个因接触尸体而陷于不洁的人触摸了这些东西，是否这些东西也成了不洁的？司祭们答说，成了不洁的。于是哈盖答说，这百姓就是这样，这民族在我面前就是这样，上主的殿宇，他们手中的一切工作都是这样，凡他们在这里所献的都是不洁的。但是现在从今日起回头想想，在上主的殿还没有石上垒石以前，那时你们怎样？有人来收20担，却只有人来收20斗，却只有10斗。有人来到榨油池舀50桶，却只有20桶。我以热风，以霉烂，以冰雹打击了你们手中的一切工作，而你们仍没有归向我，上主的殿宇。请你们由今日起留心注意，即由9月24日上主殿宇的奠基日起，请你们留心注意，仓房里不是还没有种子吗？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和橄榄树不是还没有结果子吗？从今天起，我必要祝福你。 同月二十四日，上主的话再传给哈盖说，你要向犹大省长泽鲁巴贝尔说，我要震动天地，推翻列国的宝座，我要毁灭一邦列国的势力，我要推翻战车和驾车的人，战马与骑士个个必倒在自己兄弟的刀下。在那一天，万军上主的断语，沙尔提尔的儿子，我的仆人泽鲁巴贝尔，我必提拔你，上主的断语，我必以你做印玺，因为我拣选了你，万军上主的断语。